德国柏林阿查维传媒出版社近日发行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13年3月全体会议上所做的结论单行本。发行仪式近日在该出版社举行。